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37集。 回到接待室，陆延辰去冲洗干净出来，小值日生送了早饭过来，秦明宇和排爆班班长厚着脸皮死活要来蹭饭，这就算真的告别宴了。早晨7点多，两个大男人又开始白酒就着馒头咸菜的吃起来，陆延辰要开车走不能喝，就陪着归晓坐在旁边，一小口一小口吃着手里的肉馅包子，喝了两口白粥。陆延辰短发还半湿着，归晓怕他感冒，将椅背上搭着的毛巾又拿来给他擦了擦。这么个小动作看得排爆班班长热泪盈眶，在队里待久了，看老母猪都是双眼皮，猛地看到这么一个大美女柔情似水地给陆延辰擦头发，太刺激人了。陆延辰倒是好笑地瞟了归晓一眼，要是没有外人在，历来都是他伺候归晓，绝对没有归晓这么贤惠的时候，也不知今天太阳打哪边出来了。归晓看出了他促狭的目光，将毛巾往他膝盖上一放，不管了，继续喝粥。 陈队， 陈队。 饭吃到一半，来了两个人，三个男人马上都站起身，叫了一声陈队。为首的那个40几岁的男人眼风凌厉，在看到陆延辰的那一刻却笑了起来。 哎呀，赶回来见你一面也是不容易。这是你老婆？ 是，叫归晓。 归晓和那男人握了手，对方寒暄两句后，又将手背过去，打量起归晓来。 啊，我这记性应该还不差呀。你这没过门的媳妇儿，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 见过。归晓去看陆延辰，他自己没印象。客厅里莫名静了一会儿，陆延辰终于承认了：“ 是见过，挺远的一件事，没想到大队长还记得。” 要说他们这些人有时候记性是真好，稍微有点不对劲的事情，哪怕是发生在10几20年前，还能印在脑子里，甚至还能凭借一点蛛丝马迹就和人对上号。比如陆延辰就记得第一次抓了境外特殊培训的人，有次猛地在资料里看到，甚至还能记得那人招供时说了什么。可有时他们记性也差，好些人救过老乡，被人认出后再回想自己都不记得。比如说汶川地震，数万人被调往震区抢险救人，除了一身军装，谁还记得谁的脸？那大概是08年5月左右，奥运年，举国狂欢，他们这些人日夜无休。那年陆延辰和整个排爆班有大半年频繁出省，大小知名会议活动他们都被排满，全是支援安保任务。那几天在云南有个很重要的大会，他和排爆班几个骨干提前到了，休息那两天打外出报告去了边境。这个地名排爆班内部训练时经常被提起，他们像普通旅人一样趁夜去了雷区附近。排爆班班长蹲在雷区石碑外和陆延辰逗闷子。 陆队，你该不会要把我们一个班拉过来现场训练吧？要不打个报告来一次。 想来也轮不到你，就是带你们来看看风景。这条战线埋了100万颗地雷，如今也只清除了一半。这批地雷报废期是120年，等报废是没戏了，都要靠人一次一次来排干净。有一次外出授课的时候，人家问我，现在不是有机器吗？ 哎，是啊，机器排雷安全性高，可其实遇到情况紧急的，地貌复杂的，种类交织混埋的，作业危险性大，越需要人手动排雷。 往这种地方一坐，心就能静下来。一眼望去，都是太多还没完成的任务，以后不在一线了，自有去处消耗下半生。第二天会议，陆延辰作为专家组成员支援现场安保，守在会场外草坪上，便装黑衣黑裤黑帽子，脖子上挂一个名牌，和一帮人坐在不起眼的会场外草坪的角落里喝水休息。大队长过来慰问，话没说两句，陆延辰慢慢将矿泉水瓶盖拧上，拧得太用力，淡蓝色半透明的瓶盖裂开了一道痕迹，他却没察觉。作为带了他多年的顶头上司，陈队觉得这太不寻常了，以至于他第一直觉是有麻烦，有档案里不寻常的人出现了。所以陈队循着陆延辰的目光望了过去，只有两个穿着短裙的女孩和几个年轻男人在一起，很年轻，很漂亮，但绝对陌生。足足一分钟，这个追不起逃犯来，数天数夜千里奔袭，连军犬都累到爬不起来，而人却找根草绳将磨烂的军靴绑结实，徒手攀爬峭壁去追人的反恐第一中队队长，竟失去了过往的所有镇定和对繁华人间的冷漠。那双眼中有太多的感情，多到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。多少年了，陆延辰没有认真算过，就记得挺久。当初回到北京也没能见到的姑娘，如今就在百米外，二环路上北京火车站的站台大钟钟声还在耳边，而心爱的姑娘终于得偿所愿，见上一面了。也不怪大队长会记得，陆延辰的小动作太突兀了。他的右手几根手指都攥得骨节发白，睫毛微微扇动着。最后，他移开视线，借口太热，去洗手池冲把脸。大队长嗅出了不对劲儿，可任务期间又是支援安保，总不能多谈私人话题。他看看表，还有30分钟开始，叫来排报班班长嘱咐道：“ 你们队长今天不太舒服，你多用心点。”“ 是。”“ 开玩笑，陆队那是重伤不下火线的主，不舒服是什么东西？” 倒计时25分钟，陆延辰在露天的洗手池不停用凉水冲脸。倒计时24分钟，他双手撑在造价昂贵的洗手池边，将头垂着让自己冷静。倒计时23分钟，他头压得更低了些，埋在手臂里看不清面容。倒计时22分钟，人还保持那个姿势。倒计时21分钟，身上的对讲器响了。“ 陆队，草坪那边有可疑物品，金属探测仪试过了，肯定是电子产品。” 毫不迟疑，人一个箭步冲了出去。会议还有20分钟开始，来不及套防爆服，没得商量。他用几个手势让排爆二小组原地待命，接过身边人递来的工具。可疑物品被发现的那块草皮上已经掀开了几平方米，他缓缓靠近，匍匐上草皮，探手一点点拨开泥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陆延辰只有一个任务，解除危险。解除不掉就抱着爆炸物跑离人群，当然也不排除在现场被炸得四分五裂的下场。在匍匐到草皮的那一秒，他脑子里头一次在拆弹前有了复杂的念头：归晓。3分钟后，陆延辰半举手臂打了一个解除的手势，他单手撑在草坪上，从草坪上起身，浑身轻松。“ 不是爆炸物，确认下是什么东西，填个单子。”“ 去，不是说昨晚都排查过了吗？谁干的凑合啊？” 身后在掐算时间判断是否要疏散人群的排爆班长忍不住骂了句。黑色外衣下，陆延辰贴身穿着的半袖轻易就湿透了。3分钟前，他有两个不好的念头：万一威力巨大，波及太广， 是否来得及撤离人群。万一他被炸得四分五裂，捡尸体是被归晓看到的话。幸好一切都未发生。那天会议照常进行。与会人员和来宾不知道草坪上发生的那一幕。那天支援结束，陆延辰在临上车前在会场外抽了根烟，想着自己难得离归晓这么近，就多待一会儿。一根烟刚好够绕场外一圈。太阳灼在他的眼皮上，他眯了眼去辨清车在哪儿，将烟蒂丢去玻璃转门旁的垃圾桶，迎着日光跳上车走人。自此归晓回他的北京，陆延辰去他的边疆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